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九九重阳节在中国呢也称敬老节，这是因为两个九字象征着我们对于老人们的美好祝福，健康长寿，福如东海。从今天开始，我们也将推出一个系列连线，多国养老面面观。在世界多国面对快速老龄化的汹涌冲击之下，一些国家养老体系运行情况怎么样，又面临着怎样的挑战？今天我们将首先来关注荷兰的养老制度，然后我们还要请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你好俄罗斯节目的记者给您讲述俄罗斯一位年过九旬仍在勇敢地闯世界的老奶奶的精彩故事。好，欢迎走入环球30分。多国养老面面观，我们首先将视线转向荷兰。美丽的风车之国荷兰，养老制度被世界卫生组织认为是全球最佳养老制度之一。根据权威研究机构墨尔本美世全球养老指数显示，荷兰被认为是拥有全球最佳养老制度的国家之一。荷兰的养老制度吸收来自不同渠道的养老金模式，并实行了一致风险共担的政策，相对较好地解决了人口老龄化问题。近年来呢，荷兰也面临着人口增加、老龄化程度继续加快等等诸多挑战。从过去完全由国家或是机构来担负的养老问题，也开始更多的向家庭倾斜。政府鼓励家庭成员参与到养老服务中来。接下来我们就要连线在荷兰的媒体人王贝，请他来给我们做相关的介绍。 荷兰养老体系以及荷兰养老这样的一个社会概念呢，其实它是有一个很悠久的历史的。16世纪荷兰其实就建立了老年住宅，以及这个面向女性的一个这种庭院综合体。1912年呢，荷兰就已经颁布了法令，要求每个家庭对家里的老年人负责。1965年荷兰建立了第一个老年住宅及养老中心。过去这些年以及未来这30年，荷兰的人口将不断的增长，外来的移民也日益增多，并且随着这个卫生福利条件的改善吧，荷兰人的平均寿命也不断延长。由于荷兰的这个卫生保健水平呢，它位居于世界前列，所以荷兰人的平均寿命呢，甚至有可能在这几年达到这个81岁左右。荷兰和其他地区对人口老龄化的普遍担忧呢，有一些不同。因为荷兰它在长期的护理和养老体系经营中呢，它发展了一套就是有自己风格的，以这个乐以活为特征的一个养老体系，提倡健康衰老的概念。人的身体还比较完善比较健康的时候呢，就鼓励老人发挥自己的机能，去成为一个完整的人，然后活得更加快乐和健康。2013年的欧洲医疗消费者指数排名呢，荷兰养老它是在这个里面排名第一，因此它也成为了一个欧洲的标杆。也就是说荷兰的养老体系呢，成为欧洲最优秀的医疗保健体系。 据王贝介绍，在荷兰除了传统的老人院以及居家养老之外，荷兰的失智老人的护理中心、失智老人住宅是荷兰养老体系的特色部分， 就是专门针对失智老人的这种老年失智老人村。失智老人也就是说是老年痴呆症吧，这个事实上在荷兰有很多非常具体的一个经验可以值得借鉴。因为对于失智老人，就是老年痴呆症人的照顾的话，是需要有格外的一个深层的或者是全方位的一个专业的护理的。 如果以机构来分的话，那针对荷兰老年人以及就是养老体系的这样的综合机构呢，有健康中心，有医院，有私人诊所，有康复诊所，疗养酒店，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临终关护。正因为有这些不同的设施呢，所以针对荷兰老人的这个养老的场所呢，就是始终有比较针对性的具体的一种分类。地方政府的话，它也在积极的为各个地区能够实现就是每个老人都有获得属于自己的合适的养老方式。 不过随着社会形势、经济结构以及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传统的荷兰养老方式也是备受挑战。荷兰政府也在想出各种对策，希望能够让家庭成员更多的参与到养老服务当中。 一个趋势就是说家庭的回归，荷兰很多都是这个养老院啊、老人的康复院啊，提供这样的服务，就变成老人就是一个相当于客户，然后由这个国家、社会啊以及这些私人机构的养老来提供对他们的照顾。那这些年呢，有一个社会的整体的趋势，就是政府也在积极的提倡家庭养老，积极的呼吁家庭成员来对这个老年人多做一些陪伴以及和探望。通俗一点说吧，之前就是养老变成了一个国家和社会的责任，那现在的话就越来越多的把这个养老呢也开始向个人啊、家庭啊担负起更多的责任。其实一个是一个经济因素了，另外也是一个社会因素。经济因素就是说养老金的这样的一个发放呢遇到了一些瓶颈，那肯定有很多需要是个人自己来支付的。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养老不可能光是依靠个外界的商业性的服务来提供，而更多的是可能亲情啊、家人的这种关护和探视。所以这个呢也是荷兰目前的发展的一个趋势。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下面要把视线转向日本。今年的国庆黄金周期间呢，日本再次成为了中国游客赴海外旅游的主要目的地国之一。在日本购物有一个消费税，可能为很多国人所不习惯。买完东西之后呢，另外再要收取所有物品金额大约是 8% 左右的税。缴纳消费税的习惯可以说是融进了日本人的血液当中。从1989年消费税诞生，最初征 3%， 1997年涨到 5%， 2014年涨到了 8%。 那么明年呢，日本政府在本周宣布他们会按照计划将消费税提高至 10%。 所以当大家到日本购物的时候，看完价签再加上一个 10% 才是物品最终价格。日本政府表示，提升了消费税之后，他们会拨出大约是10,000亿日元的经费，用于推动主打医疗以及长期照顾的全世代型社会保障。看来羊毛出在羊身上，个人多付费了，国家福利呢就能更好一些。好了，我们一起来听下面的报道。 据悉，新增税收将优先用于伴随人口老龄化而增加的医疗和护理费用，支持养育子女费用，以及扩大免费保育和免费教育的对象范围等。与此同时，日本政府正在探讨应对措施，包括对一些日常生活必需品实行减税，以及提供补助金支持等，以控制提高消费税率可能对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据了解，日本政府从2012年起实行社会保障与税制一体化改革，并决定将消费税分阶段上调至 10%， 但此后各方就这一决定对经济的影响存有疑虑。对于日本民众来说，消费税上调对于房屋、电器、化妆品等商品价格将产生很大影响。以价格3000万日元约合185万元人民币的房屋为例，那么调整后就上涨了60万日元约合3.7万元人民币。因此，在日本媒体九月的民调中，仅有37%的民意赞成在现有基础上再度调高消费税。此外， 日本经济支柱产业汽车业也已经对安倍政府再度上调消费税发出了预警。日本汽车工业协会九月底公布的估算结果显示，预计明年十月实施的税上调或造成日本国内新车年销量减少30万辆左右，并致9万人失业。不过因为在日本的多数商场购物，非日本籍游客都可以享受满额退税的服务，因此消费税上调对于国际游客的影响不大。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英国伦敦。谁被称为是轮椅上的天才科学家？可能很多朋友会立刻脑海中浮现出英国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的形象。10月15号，英国一家出版社携斯蒂芬霍金的女儿露西共同呢在伦敦举行了新书发布会。发布会上他们表示，斯蒂芬的新书《对大问题的简明回答》10月16号正式出版。这部书总结了霍金生前对人类未来的种种思考，还涉及了通过基因操作来诞生超人，也就是非凡能力人的可能性。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对大问题的简明回答》，相信这本书呢也很快会被引入中国。好了，下面我们一块儿去了解一下这本新书。 作为全球知名科学家，轮椅和身体疾病并不能限制霍金思维的翱翔。霍金今年三月去世，享年76岁。霍金从去年开始写作这本书，但未能完成。在他去世后，他的家人和同事通过整理他生前的材料完成了这本书。据法新社报道，这书中回答了10个大问题，包括黑洞里有什么，人类能时空旅行吗，宇宙里有其他智慧生命吗，人类应该殖民太空吗，人工智能会比人类聪明吗等等。霍金的这些思考总能让人们再次仰望星空，让思绪投向遥远的宇宙与未来。 Reading through the book again, it's almost like his voice has been leaping off the page as I've been, you know, reading through the chapters, and it's been very nice to sort of connect with him again. 霍金在这本书中也表达了对超人的担忧。他在这本书中暗示，用不了多长时间，富人就可以选择编辑他们自己和孩子的 DNA， 让自己和孩子变成拥有更强的记忆力、抗病力以及更高智商、更长寿命的超人。霍金担心，一旦出现基因改造而成的超人，那些没得到改造的人类可能无法竞争，将逐渐绝迹或者变得不重要。霍金在书中写道，法律可能会禁止对人类做基因改造，但是一些人可能抵挡不住改善记忆、抗病力、寿命等的诱惑。他预计，人类本世纪就能发现通过改造基因提高智力的技术。 Well, he was deeply worried that at a time when the challenges that present themselves are global and that they need us to come together and work together and cooperate, that we we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local in our thinking, and that at a time when we should be calling for unity, we we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fractured and divided.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要去美国的货架超市上。近来在美国呢，流行了一种新的乳替代饮品，它的外观像牛奶，喝起来像牛奶，营养的成分呢也接近牛奶，但是它却完全和牛奶无关，是用杏仁、燕麦等等物品制成的。这就是风靡美国的乳替代饮品，它为那些对牛奶过敏或者想要减肥的人呢提供了新的饮用选择。好，一起去了解一下。 它看起来像牛奶，尝起来像牛奶，但其实并不是牛奶。这是由杏仁、红枣和水混合研磨而成，模仿了牛奶的口味和质地制作而成的乳品替代饮料。卡罗琳和她的妹妹大约4年前创办了不是牛奶饮料公司，每周生产大约100加仑、约378升的乳品替代饮料，并通过一些咖啡店、零售商和网络销售。今年公司的销售额就上涨了4倍。 This is far from the only dairy alternative on the market. From almond to oat milk, there's tons of brands of milking, changing consumer tastes. Consumption of these plant-based beverages has risen rapidly. Market research firm Mintel estimates U.S. sales of non-dairy milk will surpass $2 billion this year, up more than 50% from just 5 years ago.